哪儿产的不行，这东西不让进城。 你看你土了吧，我进城干嘛？我进城干嘛？我这么有钱，我不进城 啊， 我去乡下，我买个大庄园。 哦， 我再买他四五百亩地， 嗯， 我种麦子呀，我摊煎饼啊。 那你 啊， 不是，您怎么老忘不了这个呀？ 丰衣足食。 哦 啊， 不，这听这意思，这就不说相声了。 你看看，你看看，这你就忘了 啊？ 你哪还关着那么多说相声呢？你让他们种地呀、啊，咱们说相声呢。 哦，你还接着说相声？ 那当然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全国各地哪儿都邀请我呀、啊。 嗯， 什么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沈阳、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 是 不但国内邀请我 啊， 连国外都邀请我， 中国都搁不下了。 外国， 嗯， 石油大王的遗孀来信邀请我， 最有钱。 外国， 嗯。 钢铁大王的遗孀来信邀请我， 了不得了。 外国， 嗯， 汽车大王的遗孀来信邀请我，外国。 等会儿，怎么邀请你这个都是寡妇啊？ 对呀、啊，单身生活太枯燥啊！我要把我的相声变成一缕阳光，我去照耀他们。 要瞧这意思，你得去呀。 那当然。开着我这专车 又来了。 哎，我就奔了南园了。 上南园干什么呀？ 专机在南园呢。 哦，现在有专机了。 那当然了。 嗯， 我上了我这专机，一拉这个门子，咣当当当，啪， 这专机也是定做的， 他就起来了。 哼， 看着专机太快， 怎么呢？ 也就吃俩煎饼的功夫，他就到了。 快极了！ 到那之后，我一爬窗户一看，哎呀、啊，底下怎么这么多人呢？全是来欢迎我的吗？ 嗯， 我走下飞机，大伙呼啦上来了，这跟我握手，那跟我拥抱，还有的跟我接吻啊！ 外国礼节， 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 开了洋荤， 谢谢，谢谢，谢谢，停！ 怎么了？这是？ 等会儿，这谁假牙挂我耳朵上了？ 迎接你，这都多大岁数的人呢？ 甭管多大岁数，热情， 热情怎么着？ 对不对呀、啊？为了表示感谢， 嗯， 当时我在跑道上，我跟人说俩小段， 在那儿说相声。 这俩小段一说完，呵，在看着地上，地红的、绿的一片， 什么呀？ 美元、欧元，怎么办？ 这还用问吗？抓几把掖兜里，回国买煎饼吃。 你穷疯了，没见过钱呐。当时那么多人，你能往兜里掖吗？ 不是，这么多钱， 来人呢，给咱们放在编织袋子里边，搓起来留着国内花去。 哦，早就有准备了 啊！当然了， 真有心眼儿。 当天晚上，石油大王的遗孀在最高级的五星宾馆为我接风洗尘，请我吃西餐。 好嘛， 这东西难不倒咱。 嗯，懂。 不就是刀子叉子吗？ 没错， 左手拿着叉子。我右手拿着刀子， 您瞧， 挑过一张饼来，在上边抹了一层黄酱，抹了一层面酱，撒了点葱花，压上一根油条，我这么一卷，哎呀，这西餐！ 行了，行了，行了，您撂下，撂下， 赶上留摊就 是。别留摊，这不还是煎饼吗？人家不请你吃那个西餐吗？ 西餐你吃的习惯吗？ 我没吃过， 还是的呀，我也吃不习惯呢。外国人吃东西咱接受不了、啊、 那怎么办呀、 啊、所以我这叫有备无患，从国内来的时候我就把我私人厨师给带来了， 摊煎饼的。 哎，我是一日三摊， 早知道我还不如练练这个呢。 我这正吃着呢，石油大王的遗孀就过来。 嗯，秘书长， 会说中国话。 嗯，我非常喜欢你。 哎呦，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嗯， 不但我喜欢你，我的女儿她也喜欢你。 还真有位大姑娘、啊、 从昨天在机场看见你一好，回去她就和我说。 说什么了？ 妈妈， 嗯， 我爱她。 哎呦， 我爱她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她下地生产真是 有本领。外国刘巧对吗？ 他说他要嫁给你。 嗯， 我当时就和他说。 您说什么了？ 我说你要嫁给他以后 啊， 你一定要和他好好过。 哎，这话对， 你要过了门儿。 嗯， 他劳动，你生产，要织布，你们放棉花，你们学文化，他帮助你，你帮助他，争一对模范夫妻，你们立业成家。 老太太把后半段接上了。 哎，

心的人，我才知道你心改变。如果这爱已对你是一种帮扶，你不必勉强你的心。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